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福利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北京时间呢17点02分30秒，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下午好，我是伦伦。 那今天我们的982活力榜的榜单又开始了哈。 又开始了哈。 对，咱们今天会排一个什么样的榜单呢？ 今天会排一个什么样的榜单呢？ 就是你为什么要学我说话？ 我就给大家勾起这个大家的想听的欲望嘛，设置一个悬念。我每天都会排不同不一样各种各样的榜单，不同的榜单。但今天我们排的这个榜单啊，要说真是厉害了。 对，人特别厉害了。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追一部剧哈，这个名字呢特别厉害，因为特别长，叫做《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真长，但是一般好像我听大家说都应该说叫《军师联盟》是吧？ 对。 简称， 对，简称军师联盟，就是在那个东汉末年啊，然后在这个民不聊生，然后很多战火的年代，就会出现很多的英雄，同时呢也会出现很多在英雄的身后出谋划策的一群人，就是咱们说的军师了。 哎，有道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讲述的正是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的一个又一个流传传下来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这个军师题材啊，我们要说电视剧对吧？ 啊，对，我们说电视剧哈。 对， 就听你刚才说了那段话，我以为今天要排一个这个评书联播的榜单。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啊，这个三国啊，确实是这个，就像刚刚赵总说的一样啊，因为我从小就非常爱看这个三国。你爱看吗？ 我特别喜欢看三国。 对，就是因为特别爱看三国，然后从小就对这种古代的这种智谋。谋的这种传奇的故事啊，都非常感兴趣。而这个军师联盟呢，最近在热播啊，有很多的朋友在追。其实我感觉啊，他是打了是一个历史的空白。因为我们知道三国里边这种故事非常的多啊，包括这个曹操啊、刘备啊、诸葛亮啊、赵云啊、关羽啊等等等等等等，都被改编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文艺作品。但唯独司马懿的故事，好像在近些年没有什么特别一部关于他的这个故事。 是出现。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最后三国时期就是结束了这种混战场面的哈，不是刘备，不是诸葛亮，然后 对 不是孙权，不是周瑜，而是这个曹操一派啊，而且是司马懿啊，这边的 司马家。 对，所以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去排一个榜单，叫做军师题材的电视剧哈，这个军师的技能排行榜。 哎，军师的各种技能，因为各种的军师他们这个可以说什么的特点吧，或者说他们擅长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一块聊一聊军师技能的这个排行榜。那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部就是最近热播的这个军师联盟啊，是描写这个司马懿的一部这个应该是网剧吧，他没 有，不是网剧，是电视剧。 电视剧啊，他也在这个上星的卫视播出吗？ 播出啊，而且它的收视率其实一直还可以哈，虽然没有达到每一集都是第一的程度，但是它的这个收视率一直都还是不错的，而且随着口碑的上升呢，有更多的人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它是在一个网络平台上面独播的，而且就是可能吃亏就吃亏在当时卖给它独播权的时候，这个网络平台是先于电视上面播出两集的，所以很多人为了去追这部剧还特意去买了它的会员。 对，我看我的朋友圈当中，这个有很多人在借会员啊，他们不是买会员，那借会员说谁有这个什么什么平台的会员啊，借我用一下啊。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追军事联盟啊， 对， 也可以看出来非常的火。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一小段这个电视剧当中的片段啊，我们先来一起的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哎，这部剧它这个到底是什么风格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片段。 好的。 你们家的。 杨主簿，你怎么知道那封书信从金碗中搜出？ 我从司空府偷听的。 杨公子，这个细节连司空都不知道。我只是说，在司马家的器物中搜到了这封书信，继位且于暗中也未告知朝臣。周郎将、徐令君，你们知道吗？ 不知。 那就是我记错了。 我听办案的衙役说的。 不巧得很，下官有一个恶习，素来胆小多疑，对一些重要物证都要禀退下人亲自搜检。我在找到金碗之时，恰巧身旁并无他人。 此事足以证明除满祖军一人之外，这世上再有之书信下落者，便是书写之人杨修。 居然串通起来，联合他一起来谋害我！ 啊， 杨主播，说反了吧？大家都看见了，此案疑点诸多，我既然是来监刑，就有责任停止行刑，代我向父亲禀明，另行定夺。 好，就听公子的安排。来人呢？ 在。 叫杨修。司马懿，拿下！ 是， 和司马芳一并押入大牢再审。 我心出口。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哈、的一个片段，然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网络收看的方式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平台呢就是易直播啊、搜索活力982。 对，在易直播当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因为我们准备的素材有很多呢，也是关于这个有画面的，带画面的，所以您如果正好在家里这个身边有网的话啊，不妨点开直播，这样能够更加这个清楚的来看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素材。 对 啊，刚刚看的这段呢是这个大军师司马懿军师联盟当中的一个片段。其实这部剧呢在网上现在不只是追的人很多，而且它的口碑也是非常的好。 对 啊，我知道赵爽一直在追是吧？ 对， 你喜欢看什么呢？ 就刚才那个片段啊，是算是司马懿开始走进大 家视野的一个片段。其实最开始是因为他的才情和才华， 嗯， 那个仅是限于在文学上面的造诣，但是， 嗯， 这个就是这个片段呢，讲的是当时他的父亲啊， 嗯， 被抓进监牢了，而且是被这个， 嗯， 算是有那种大家勾心斗角性质的那种被诬陷进了监牢， 嗯， 然后他是通过自己的智慧把自己的父亲给救了出来， 嗯， 从此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哈，他从这个事件之后才开始在这个朝堂当中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跟立足之地， 嗯， 所以这算是他一个怎么说呢，梦开始的地方吧。 嗯，那你觉得跟现在其他的这个电视剧啊，或者是这个网剧相比啊，这部剧在这个制作上你有什么觉得比较突出的地方吗？ 首先我们看它画面的质感，就是说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 嗯， 就是也有一部分人称它为良心剧哈，就是它的画面的质感非常好，比如说像这个曹操跟曹丕的一场戏，加上 GoPro 然后加上所有的摄像机，可能大概就有16台之多，然后用16台的视角去剪辑出来他那种打斗的场面。 嗯，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哈，就是很多业内的人风评就是说为什么这部剧好看，就是他借鉴了很多美剧的风格。 嗯， 就是现在的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待的时间很长的这部分人群，他已经接受不了那种完全正剧的模式，它是一个正剧的外壳，但是它的这个节奏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现代的美剧或者说一些现代的电影用的一些节奏，所以大家看起来非常舒服。 嗯 嗯，所以呢这个剧刚一出来它有很多那种小的幽默哈， 啊， 就是 小的幽默。 对对，举个例子，就是说他其中有一段呢是也是这个曹丕，就是这个司马懿辅佐的人， 嗯， 也是后来就是称王称帝的这个人哈， 嗯， 曹操的儿子曹丕被下狱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司马懿作为军师肯定要去救他嘛，然后他就集结了一堆曹丕旗下的这些官员， 嗯， 就站到了那个大理寺的门口， 嗯， 然后就想去逼迫他们，就是用这种形式去逼迫他们去公正的去审理此案。其实大理寺卿呢也是一个挺正直的人， 嗯， 但他有一点点的圆滑， 嗯， 然后说让他们走，然后司马懿说我不走我不走，然后这个大理寺卿 我不走我不走， 几番劝谏之后哈，几番劝谏之后，然后最后 这 网络论你就回家吃药行吗？ 继续 没有办法，你回家吃药。 几番劝解之后，几番劝解， 就是几番劝解之后哈，然后最后这个大理寺卿就跟他们说你们站这儿可以哈，但我这不管饭。 嗯， 就其实这样的一个小段子就很像那个美剧或者说很多一些这个美式幽默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有很多的人会去比较夸赞他们这个剧里面这些小的梗， 嗯， 还有这种节奏。 嗯，其实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啊，因为我看这部剧，也是因为准备我们今天的选题啊，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前两集，还没有特别深入的去看，但确实感觉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这种尤其是这种历史题材的， 嗯， 历史古装剧的这个感觉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像刚刚赵总说的，可能从他这个镜头啊，包括他的剪辑上，包括这个整个这个剧本的设置上， 嗯， 会有他很多的这个特点在啊，在这儿呢也是真是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看了两集感觉确实还不错，因为我本人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追剧的人， 嗯， 很多剧呢就是看完就是一打眼一上眼之后就觉得哎呦没什么意思，然后就弃了， 嗯， 能够真正追下去的其实不多，但是这部剧呢我也是看了两集之后觉得以后如果有一个完整的时间的话，我会这个选择去把它一直看下去的， 嗯， 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作品啊。再有其实我对这个更感兴趣的一点呢，是因为我本身对三国真的是特别的有兴趣，然后看的作品比较多， 嗯， 但是司马懿我们知道我印象当中啊，在我们这个老版的三国当中， 嗯， 就是94版非常经典的那一版当中，关于司马懿这个人他出现是比较无厘头的，就是突然就出来这个人了，包括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我印象当中对他这个成为曹丕的重臣之前啊， 嗯， 他的这个种种的经历是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的， 嗯， 只能从比如说《三国志》一些这个历史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马懿之前在成为曹丕的重臣之前，他的这个整个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包括其实这部剧当中也是有了很多这方面的体现，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有疑问呢，啊，就是因为他在曹操手下很多年嘛， 嗯， 然后一直到曹丕称帝之后，他才得到重用。那曹操为什么不用他呢？他这么有本事，这么有才华的话，哎，这部剧当中也是说到啊，这个司马懿，因为曹操当时看他第一眼就觉得他有这个叫做英氏狼顾之相，也就是说，嗯，他 套一句现代话说，就是这个人不老实， 对、 啊、有反叛之象，所以他怕影响自己家族的这个统治，所以也就没一直没有重用他。但是呢，又碍于他跟曹丕的这种私人关系非常好，所以一直也没有动他。 对， 然后久而久之呢，就把这个事儿搁置下来，然后一直到这个曹操去世之后，司马懿才开始崭露头角，包括他后边的两个儿子，这个司马昭、司马师，就逐渐掌控这个魏国的大权啊。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但是关于司马懿之前他前半生的这个是怎么样的，在这部剧当中，如果这个现在朋友们也是喜欢历史啊，或者对这个三国比较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表现。 嗯，而且这个我们之前从很多了解的三国方面的知识，都是从《三国演义》这个书开始的、啊。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你会发现，这《三国演义》的作者呢，他是挺偏向刘备的 啊。对对对。 就是你感觉哈， 他是有主观的色彩在里面。 对对对，他的主观色彩就是刘备是正义的化身，嗯、而这个就是曹操和这个孙权啊，都是有点这种反派角色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他写这部剧的时候，肯定是有他自己一些色彩嘛，因为毕竟刘备打的旗号是我是这个汉高祖刘邦的后人嘛，我姓刘嘛，是吧，他肯定有他自己的色彩。但其实从这个大军师这部戏看来哈、其实曹操他也有很多就是他的立场，包括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确实是他把天子的命给保下来了。就当时如果说没有他去保这个天子的命的话，可能天子早就没了。 对， 就是他就死了、而且这个曹操一直到去世，他说我曾为汉臣啊，就是我一辈子肯定还是当汉臣，我不当汉贼。所以他一直到死了都没有去称帝。 对，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曹操我们说他是奸雄，有的时候是不太公正的。其实真的要公正的眼光去看他的话，其实我很喜欢曹操的这个人的一种性格特征，就是敢作敢为。而且他 我也很喜欢的，我也很喜欢。 我天哪， 真的，我们很难得在这一点取得了共识哈、 就很难得，就是取得了一个共识。对，确实是《三国演义》里面所有这些英雄人物当中，看《三国演义》的时候，我都是最喜欢的角色是曹操。所以这个我觉得这部戏算是给历史上一个另一种角度去看啊。但史实到底是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对 吧？ 对， 我们也都没办法去穿越。 对， 光刚才说今天这个主题啊，论论能讲一个月。话说 当年啊，我就从三国第一回来跟大家一直讲到120回了。 对 对, 对，因为就像刚刚赵老师说，其实我这个看下来这么多年，这感觉也是一样，就是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说每一个历史人物，就是说每一个人吧，其实他都是复杂的，不能单纯的用这个比如说谁是好人， 对， 谁是坏人来评判的。比如说刘备就是好人，曹操就是坏人，这肯定是不能这么来评判的。随着我们了解的这个知识越多，其实每个人他的各自的立场啊，各自他的性格特点、包括他各种做事的手段呀、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讲单纯用这好和坏来区分，只能说每个人都是复杂的。 对、 我们从这个复杂的性格特点里边能够看出谁是怎么样的。你可能会比较欣赏他的某种做法，或者这个、他的这个可能智谋啊，你比较喜欢、这可能是你喜欢这个人的原因。但肯定不是单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我们就喜欢他。 对、就是性格其实都是有复杂面的哈。那今天跟大家伙说的第一部这个剧就叫《军师联盟》。但其实呢，这个剧因为偏于写实哈， 偏于写实，对。 所以这司马懿呢，他的技能当然就是一个军师的技能，就是有智谋、有情商，然后这个懂得熟知兵法哈、但是没有一些其他的技能。我们在一会儿排的榜单当中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军师他是有一些其他技能的哈。 厉害了。 对，就特别厉害。那今天这是第一个剧，那我们今天排的第二部剧呢，是又是好多好多人喜欢的，好多好多人一直在追的，好多好多人沉迷于它不可自拔的一部戏啊，就是曾经热播的《琅琊榜》，我们一块儿来看看啊。 把飞流带走，不得抵抗。 宗主， 好了，之后靖王、严府以及蒙大统领处的联络，都由甄平来负责。 是。 还有啊，这瓶花你们给我好好的照看，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片叶子，我可饶不了你们。 好了，那刚才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电视剧《琅琊榜》的一个片段哈，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会听到一段这个配乐哈，但是其实呢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段哈，这个是梅长苏就是真正我觉得是走入大家视野之前的视野的那一段，就之前他都是在这个背后去这个拨弄风云，而从这段之后，就从下江就是把他抓进去之后，就他开始被大家正式的提上了议事日程，就大家每次在说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就肯定得带着他，因为他跟夏江明说了嘛，我就是当年的那个小苏啊什么的，小叔啊， 小叔，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一段吧，算是。 我觉得这个梅长苏整个的感觉跟我是比较像的，这点你承认吗？ 你还是回家吃药去吧。今天论论出门的时候没带药出来哈，这个你是不是应该再去重新看一下？ 哎呦，不是，是因为啊，我这个就是我从小就有对自己的一个幻想，就是想成为一名军师。 我也是。 真的假的？ 我真的。 你靠边，你还是回家吃药去，我感觉。 哎，这个平台上面有人给你送药了哈，论论 药丸给我送了三个药丸是吧？ 对，送了三个药丸，快点把它吃掉。 象征药不能停，谢谢。 你真的不能停啊，停了不好。 对，我这个，我从小我就一直啊，就是深重这种毒，就老想象自己是一个军师，因为可能这跟每个人性格有关系。有的人可能想象自己就成为一个君主，有人想象的成为一个这个万人敌的勇将。但我对自己的定位，我一直很清晰，我就是一个好的军师 啊。但是你有考虑过自己的这个 智商问题 实际吗？ 智商的上限有限啊，这个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这个存于我的想象当中，在《琅琊榜》这部剧里啊，是获得了一个比较充分的体现的。就是我觉得这部剧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都喜欢，因为可能就是满足了很多人对于军师这个整个这一类人一类谋士的这个，可以说对他们不管是外形也好，还是他们内在也好，性格特点的一种想象，完全的想象，就是说我们想象当中最极致最典型的军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就是二月河的原著叫做《康熙王朝》嘛，然后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军师的形象特别深入人心。 是谁？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改到这个影视剧版本的时候，他好像把那个角色给弱化了，就是 你让我猜猜他说的是谁。因为小说我好像没有看过，他写的是张廷玉， 不是 明珠，也不是啊，是的那个老师吗？ 不是，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名字可以不深究哈，就一听就不像是一个历史上存在的人物。但是其实在小说当中他的传奇色彩会更重一些，就因为他把它拍成电视剧了，他就变成了一部正剧，所以他的这个传奇色彩呢就会少一些。小说当中这个军师起到的作用就是包括怎么告诉四爷就是不要太露锋芒，然后怎么在躲在一个很有光芒的人背后，然后这个不要给人当靶子。 你说是雍正王朝吧？ 不是，就是他是那个在他就雍正、 哦、 康熙王朝的后面，就是讲的就是八子夺嫡的那件事。对，所以当时出现那个角色我是非常喜欢，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呢就给去掉了。然后我小时候就幻想说我是那个角色，就我特别喜欢那个军师的角色。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哦，军师真的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职业。 对，就是他会给人一种啊，就是怎么说，就可能就像我们这个琅琊榜当中的梅长苏这样的似的，非常有风度，然后一派这个书生的这种气质啊，非常的儒雅，但是呢又是这个胸中有韬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种感觉。不管是对内，就比如说像琅琊榜这部剧呢，其实它主要是讲的对内的，我们可以把它如果分类的话，我觉得可以把它归类成一个宫斗剧。宫斗剧这种对内的这种勾心斗角，这种复杂的人事斗争啊，然后对外在这个战场上军师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说武将很重要，但他们只是冲锋陷阵，但是军师就基本是一个决胜千里的作用。如果你有决策失败的话，可能你们这场仗就面临的是一个灭顶之灾。所以也是非常重要，就很多人对于军师的这种作用和他整个的外形的这种想象啊，都是想把自己去划定到那个人物设定里边的。 对，因为我觉得像《琅琊榜》这部剧哈，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是追了一段时间。 那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特 跟我一样。 嗯，我倒真是没从外形上面来看他们、啊、但是我确实是很喜欢就是梅长苏这个角色的那种睿智、 嗯、睿智啊， 对，就是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有很多的睿智啊、嗯、隐忍啊，然后包括他对朋友的这种义啊、 嗯、 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嗯， 嗯，所以当时这个剧我也是这个沉迷了一段时间哈、 嗯、 对颜值我就不评价了，因为我是对颜值不是那么特别敏感的一个人，就长得差不多我觉得都差不多。 对，反正你天天看我也对别的颜值不会有什么观感。 你看这光当锤又送了三片药哈。谢谢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光当锤这位老朋友哈，这个记得每天在直播的时候呢给乐乐 定时送药来， 定时送药来哈，要不然节目进行不下去。 然后他还说这个军师放到现在是什么职位，现在就应该是智囊吧、 嗯、 我们应该是、这个、 CEO、 嗯、对不对， CEO 应该还不是军师， CEO 是相当于还是一个统领者，比如说 CEO 幕后的这种、 嗯、 也不能说是秘书，反正就一个团队或者说一个公司一个企业里边他肯定有这个军师，就智囊的这种角色啊、 嗯、对， 嗯， 哎呦真的是，如果说现在的在这个商战当中哈、啊嗯、一个企业能有一个这种军师的话其实就更加的有利了。 对， 因为古代还得这个明枪明刀的去战斗嘛、 嗯、 就是你靠智慧的，你古代就是靠智慧的呢他总还是没有有兵权的人他掌握的这个权力大，但是如果是现代的话大家都是靠智慧去搏斗的话、 嗯、 我觉得要真是有一个军师这样的角色其实就很棒了。 对，但是另外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你不觉得军师他其实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怎么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 嗯， 因为我们可能听说的都是一些比如说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大的这个团队里边我们只听说过一个人是他的 leader 就是他的领导者，但是军师起到作用非常、 嗯、 虽然非常大但是可能我们知道的人并不多，就是大众知道的人并不多、 嗯、 所以就是神秘感会非常的强。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这个阿里巴巴我们能想到的一个人就是马云，但是我相信马云身后他肯定也会有他自己的军师他自己的智囊团、 嗯、 那么这些人又是谁，就非常了解这个企业的人可能知道，但是大众看来并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会有那么一个人，所以就感觉神秘啊，就是神秘感爆棚的强。 对，但你知道为什么大家知道的并不多？因为军师知道的老大的事儿太多了、 嗯， 所以当这个老大真的上位之后，就说如果他还留一个这么知道他这么多事儿的人在身边、 嗯， 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 对， 所以我们看，无论是这个梅长苏也好，或者是说咱们后面说到的一些这个军师也好，其实他如果说不能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角色的话，一般他辅佐这个人上位之后、 嗯、 他就退隐江湖， 对，急流勇退了， 对、 嗯、 是不引来杀身之祸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哎，对，就比如说像这个我们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啊、 嗯、 是这个刘伯温是他的首席智囊，然后当皇帝之后马上就退隐了，也是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所以说呢，这个军师这个活呀、啊，所谓伴君如伴虎啊、 嗯， 是既费力，他可能到最后又不讨好、 嗯， 但是大家还会非常喜欢这种角色啊， 嗯 啊，所以也是诞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对，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军师题材电视剧的军师技能排行榜哈， 嗯、 咱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 精彩表现。九八二，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九八六福利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北京时间17: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论论。 嗯，这个今天我们跟大家伙哈排一个榜单，是关于军师题材的，然后军师技能的排行榜哈。 嗯、 那么这个最开始呢，我们排了司马懿，不是因为他不厉害，而是这个作品太写实了，所以他只具备军师的一般技能。 嗯， 然后这梅长苏呢，就是他可能比这个司马懿稍稍要传奇一点，因为 长得帅。跟我一样， 嗨，这个毕竟哈、啊，这个梅长苏他也曾经是个武将，就曾经可以带兵打仗、 嗯、 啊，而且呢，就是他也比这个司马懿更加的会弄权。就司马懿其实很多时候是有点被动的那种感觉哈、 嗯，在朝野的争夺当中， 对对对，其实他并不是说那种特别主动的哈。嗯、当然，这个历史剧就这部剧显示出来是这样。 嗯， 那么梅长苏呢，比他更会搞事情啊，更会弄权、嗯，然后也曾经武功非常棒啊，有底子、嗯，所以呢，我们就把他排在了司马懿的前面啊、嗯。然后我们该说第三部了。 第三部剧这真是非常厉害了，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做《孤芳不自赏》。 嗯， 他跟我们今天选的其他剧有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区别，就是这里边的女主角这个军师是一个女的， 嗯，这个女的、 我好像说女主角了，这个主角啊是一个女的，这个女军师啊就满足了赵爽他刚刚的幻想，因为说他自己也想当军师，但是在现实里边，尤其是在古代啊，这个女军师这个职业好像基本是空白的，如果不出太大意外的情况，在史实上应该是没有的。哎，但是这部剧呢就是架空了一下历史，哎，有这么一个女军师的角色叫做孤芳不自赏，我们还是也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剧的片段吧。 好的， 白姑娘， 他们一定是在掩护谁？ 掩护？ 掩护？ 道理很简单，若他们真的是在安营扎寨，而我们又是突袭，他们不可能事先得知跑得这么干净，这分明就是诱敌周旋之计。 白姑娘的意思是禁军不打算跟我们交锋，而是在跟我们周旋？ 正是。楚北捷不想与我军正面交锋，可他们的手里又没有了洁净的水源，只有粮食，他们也撑不了多久，拖延对敌军来说并非上策，除非他们是在声东击西，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他们到底是在掩护谁呢？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孤芳不自赏当中哈，这个女军师人称女诸葛的白娉婷，应该是哈， 嗯， 她这个名儿实在不太好读，然后她的一段就是帮别人出谋划策的这样的一个片段。 嗯，这个主要说她的主演啊是这个著名的现在的当红的女艺人 Angelababy。 嗯， 但是呢她的这个演技我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嗯、 但是这部剧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这个推荐一下，就是因为确实女军师我们看到的题材非常的少， 对， 但因为在历史上有关于女性军师的传说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这个著名的诸葛亮，他的老婆叫黄月英吧、 嗯、 应该是叫 对对对 她也是一个在这个 传说啊，在野史当中是一个非常聪明，在诸葛亮背后，诸葛亮本身是军师，他是诸葛亮的军师，是这么一个角色。 对， 当然这个只是可能大家杜撰的成分比较多，所以女军师正因为他没有，所以能拍这样的题材的剧啊。如果大家对这个女性当军师，她是一个可能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她发挥什么作用呢？能满足一下大家这个幻想，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是这样的哈，你看女军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呢，经常在历史题材当中就会被描写成奇丑无比。但是特别的聪明，比如说诸葛亮的媳妇儿黄月英，是在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一个丑女，但是她非常的聪明。如果说在刚才孤芳不自赏当中哈，长成了Angelababy 的那个样子，然后还如此之聪明啊，这个到底有没有就不知道了。 没有呢，女生我不知道，男生反正是有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不就是吗？ 隔壁直播间门开了， 味儿正好空着呢。 就是这个不知道今天吃了什么药来啊。对，所以咱们这一部女军师的戏啊，我们对这个剧拍的怎么样其实不会过多的去评价。因为喜欢的人就会特别喜欢，毕竟它是有点青春偶像题材的。 哎，对对对。 这样的一部戏哈，这个老戏骨也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属于 年轻的演员们。 年轻貌美的哈，然后也是靠颜值取胜的一部剧。 对， 但确实它里面塑造了一个就是新的偶像剧的模式，就是女强男强的模式。就是说一般来说都是比如说霸道总裁配个傻白甜啊，或者是这个女性特别厉害，就比如说漂洋过海来看你，女性是女 boss， 然后这个男性呢可能是这个非常暖哈，然后这样的一个搭配。那这个当中呢，女的很厉害，女将军哈，然后也很厉害，男的也很厉害，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可能是算是比较有先创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剧吧。 而且呢，在这部剧当中啊，还有爱情的元素，也是一个不同于其他的这种题材电视剧的一个体现啊。里边有很多这个爱情的桥段，包括这个 Angelababy 啊，她所饰演的这个叫白娉婷啊，这个女军师，她有一项别人不一。拥有不了的技能，这就是她首先是一个女的，再有她发动爱恋爱技能是比较的，在这部剧里是体现的比较的充分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着看一下一两集，哎，这个剧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啊？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推荐的第三部，叫做《孤芳不自赏》。马上呢，我们要进军到今天我们为大家盘点的第四部啊。这部剧呢，就是这个老版的经典的《三国演义》，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啊。为大家带来的是《三国演义》当中的可以说是古今第一军师诸葛亮，也是准备了一个这个老三国当中诸葛亮的片段，我们先一起来回味一下。 创业未半，而忠告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后知亲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击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 五岳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老版的《三国演义》当中非常著名的，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这一段哈、嗯，就是我一看到这段就想哭， 想哭啊！这个作品啊，你想哭我就想笑，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特别喜欢《出师表》这个作品。就是特别 我放的不是陆毅版本的，你笑什么？ 我就是因为你没放陆毅版本，所以我不禁高兴的笑了出来。 啊，好的，那你说吧，为什么喜欢？ 就是因为我《出师表》我个人感觉啊、嗯，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诸葛亮？我们都说一说到军师这个词，我们可能第一个反映出来的人，作为正常的中国人啊，反映出来的都是诸葛亮。可能大部分人都反映出来都是诸葛亮。嗯、为什么？我觉得这就是诸葛亮，其实他已经超越了军师的本身的一种含义了。他本身有更加重要就精神层面的这个东西在里边，因为历史上我们知道著名的聪明人的军师有很多，在这个建功立业当中，其实很多他们很多人比诸葛亮取得的功业要大得多。就是说诸葛亮他一生七次六出祁山，六次北伐都没有成功，可以说寸功未建，他最终也没有帮助这个汉室重新达成统一。但是为什么他的评价这么高？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出师表》里可以直接用八个字来总结，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觉得这个就是代表着包括后边很多的这个历史上的人物，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小说，比如说金庸先生在他的小说当中也多次提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觉得这句话已经超越了对军师本身的定义，就是已经上升为一个人他究竟怎么样对自己的主公或者说对自己的国家尽忠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就是诸葛亮他的地位为什么这么高，他聪明才智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这种精神能够超越很多人。 对，就是我们看纵观历史啊，其实很多的英雄人物他最终成功的关键，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其实也有很多的天时地利在。 对， 就比如说你一出兵，哇，天下大雨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对吧？又没有天气预报，有天气预报又怎么样呢？对吧？这几天预报这个有雨的时候哈，你未必能看到雨。这个没有雨的时候呢， 哗哗下，昨儿下了一天。 这个对，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最近，所以诸葛亮这样的一个角色哈，我觉得他就是，怎么说呢？满足了很多人对于这种特别，怎么说特别忠诚的军师的一个幻想。就是他跟梅长苏还不太一样。梅长苏是我想当梅长苏，但是诸葛亮是我好希望自己身边有个诸葛亮。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然后为什么觉得想哭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在历史上面，他退出的实在是太早了。就是如果他真的能再多活一段时间，就是真的能跟司马懿有一个最终的 较量 啊，就可能说不准。但是我们都知道像刘备那种个性，然后包括刘备养出来的什么样的主公就有一些什么样的手下哈，就他们那种个性可能最后能成大事的可能性我觉得并不大。但是呢，就像诸葛亮如果能在历史舞台上再多一段时间，可能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传奇故事。 对， 而且这种英雄迟暮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包括我看到曹操就是死掉的时候，我都觉得是那种特别哀伤的一件事儿， 有点惋惜啊。就叹息这个天不与我啊。其实诸葛亮他另外一点啊，就是其实在老版三国当中也有这个体现。我们首先说这个剧啊，他首先我个人认为是目前诠释三国诠释的比较的好的，至少比新三国肯定我们大家都认可啊是要强一些的。包括他里面的演员，包括这个诸葛亮的演员，这个唐国强老师啊，包括这个演曹操的这个鲍光老师，他们演的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这部剧其实到最后包括演绎当中也提到，就是当这个应该是邓艾当时攻破蜀国的时候，他在定军山发现了诸葛亮的墓，然后发现诸葛亮的墓呢，诸葛亮这个墓上面就写的这个传达的就是说，如果以后有魏将从此过的话，一定要记得善待蜀中的百姓。就从这一点其实可以看出来，当然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不是发生我们无从去考证啊。但是要在演绎当中反映出来，就是诸葛亮他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的这个命运，或者说蜀国的这个命运是天意不可违的，就是说他的国力就摆在那儿了。他如果想去吃掉魏国，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还要一次一次的去做，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的精神 真是太难得了。 对，反正说句题外话，我总觉得是刘备的个性造成的。但是咱们说到这个军师的技能，当然诸葛亮呢，他可能在至少在历史演义当中哈，在三国演义当中，他比其他几位军师又多了一项技能，就是卜算的能力。 哎， 我借东风。 对，要风就风，要雨就雨，说下雨就下。 对，这比现在天气预报肯定是准一些哈。 对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军师。那今天我们排的最后一部军师哈，实在是没怎么找着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版本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版本，叫做《封神英雄榜》啊，里面的姜子牙。 多谢丞相救命之恩。 啊，高将军，不必客气。 是啊，高将军，你之前被猫精伤得那么严重，还好我师叔法力高强，及时救了你。 这事我知道，没错，的确是我救了你。但是在我救你之前，我发现你的心脉已经被粘住了，这是我想不明白的。难道之前那个猫妖给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吗？ 那天他把我带到了山上，说出了经过，之后我就昏倒了。 好了，高将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就不要再想了，也不要难过。 谢谢你们，贺伯父的事情到现在还是一团迷雾。贺兰跟我说，丞相还有二公子还有哪吒，是你们三个人杀了贺伯父。可如果这真的是你们所为的话，你们为什么又要救我呢？贺兰他死之前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封神英雄榜》当中啊，其实《封神榜》挺经典的哈，咱们小的时候都看过，应该是蓝天野老师演的那版姜子牙 啊。对， 这个到了这一版，我就不评述这个演的怎么样了。 对，因为我们实在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能下载下来的版本啊，所以我们就跳过这个剧来直接讨论这个人， 就说姜子牙。 对，姜子牙呢，我们都知道他跟这个以上我们说到的几位啊，他这个技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神。 对，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那个有的时候哈，可能大家少年不得志，都会去安慰自己说哎呀没关系，你看这个姜子牙也是70多岁的时候还被自己的这个就是伯乐哈， 主公发现， 对，被伯乐给发现了，然后他才这个辉煌的是吧。可是他长生不老啊。 对 对， 这你没办法，这你怎么跟人家比啊，对吧。 对，所以这个我们都说姜子牙也是传奇的一生，当然这个人物呢也是活在我们的一些传奇当中，一些传记当中哈，就是究竟他的就史实是怎么样不知道，但至少说这样的一个军师也算是在动乱年代当中哈，可以给大家一些精神支柱的，然后能代表正义的一个人了。你想那么多妖孽横行是吧。 对，然后就靠这个以姜子牙为首啊，领着一帮神仙下凡。为什么叫封神榜，就是跟这个以纣王那边这个妲己为首的这帮妖孽啊，其实是一场人神大战，神的战争，最终在人类的土地上来进行这么拼争，最后呢是构成了这么一个传奇的故事。那么其实在历史上来讲呢，这个姜子牙他这个历史的原型，他的故事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还是无从考证，因为毕竟年代太久远了，都是公元前很多年的事情了。但是从他的我们后世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包括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姜尚这个人物的印象，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他应该可以说是军师这个门类这个群体啊，应该是第一个人吧。 对，就 在他之前好像没有军师这个概念的。 对，就是他也是丞相嘛，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他是一个比较早的这个军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尤其越是在那种动乱的年代哈，就什么 乱世出英雄。 对，乱世出英雄。那么英雄呢，他会打仗，但是有勇未必有谋，这个时候就得有那种有谋的人出现哈。所以今天咱们就排了一下这个军师题材的电视剧，那我们马上也会放出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了。 九八二活力榜之军师题材电视剧军师技能排行榜，第一部《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做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吴大叔实力圈粉。 计谋在线，情商在线，演技在线。从技能上说，此剧司马懿基本只有兵法在胸，靠口才和智计隐忍俘获主公。 我听办案的衙役说的。 不巧得很，下官有一个恶习，素来胆小多疑，对一些重要物证都要禀退下人亲自搜检。我在找到今晚之时，恰巧身旁并无他人。 带走，不得抵抗。 第二部《琅琊榜》，此剧作为一部火得难以想象的剧，自然这位幕后弄权军师梅长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梅长苏虽然病殃殃，但是比司马懿多一项技能，就是搞事情，并且曾经也是武功非凡的人物。 李冰花，你们给我好好的照看，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片叶子，我可饶不了你们。 第三部《孤芳不自赏》，本部剧中的军师是个女诸葛，巾帼不让须眉，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以谈恋爱，是居家打仗之必备。当然此剧的女军师比前两位军师多一项技能，就是谈恋爱的能力。 白姑娘的意思是禁军不打算跟我们交锋，而是在跟我们周旋。 正是，楚北捷不想与我军正面交锋，可他们的手里又没有了洁净的水源，只有粮食，他们也撑不了多久。拖延对敌军来说并非上策。出 臣本布衣，躬耕难养。 第四部《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这位经典的军师自不必说，算出东风来，东风就来，比今天的天气预报还要准上十倍。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房子里，就能知道天下事。对，没错，他多了一项卜算的能力，未卜先知，所以别人打不过他，他是最有名的军师之一了。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击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 多谢丞相救命之恩。 啊，高将军，不必客气。 第五部《封神英雄榜》中的姜子牙，因为姜子牙是神不是人，要是真的说起来，这位姜老师还真是老来得志。年轻的时候不如意，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他长生不老，在漫长的人生岁月当中，70多岁又算什么？所有的军师和他相比，自然是敌不过的。 丹妙药吗？那天他把我带到了山上，说出了经过，之后我就昏倒了。 好了，高将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就不要再想，也不要难过。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的军师题材电视剧的军师技能排行榜了。 跟大家聊完了，大家可以顺着我们推荐这几部剧啊去看一看，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军师这个题材的话。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酒吧活力榜马上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的舍不得大家。但是下一组的主持人已经来了，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走了。 我这个带论论看病去了哈。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哈，那个明天再会啦。 拜。 啤酒海温柔做的耍好白海，不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一直走，遇山再过山不回头，陪着我一直走，把人生握我手，走个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也被浸透，一起去追梦。 就还，今天应该很愉快，帅。